汉书卷25上，交四志第五上，弘范八正三曰四，四者所以昭孝世祖通神明也，旁及四夷莫不修之，下至禽兽柴塔有祭，是以圣王为之典礼，民之精爽不二，斋素聪明者，神或降之。在男曰习，在女曰巫，使至神之储位为之生气，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，明神之事者以为助，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事性所出者以为宗，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。民神异业敬而不独，故神降之家生，民以物序，灾祸不至，所求不愧。即少昊之衰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扰，不可访物，家为巫使，享祀无度，独斋明而神福捐，家生不降，祸灾见真，莫尽其气，专需受之，乃命南正众司天以主神，命火正离司地以主民，使复旧常，无相亲毒。自公公氏霸九州，其子曰勾龙，能平水土，死为社祠，有烈山氏望天下，其子曰祝，能执白骨，死为祭祠，故交祀社稷所从来上矣。余书曰，舜在玄机玉衡，以其七正，遂类于上帝，因于六宗，望至于山川，便于群神，依五瑞则及月日，见四月诸木班瑞，遂二月东巡狩，至于岱宗，岱宗泰山也，柴望至于山川，遂见东后，东后者诸侯也，和十月正日同绿度量衡，修五里五月，三伯二生一死为志。五月巡狩至南月，南月者衡山也，八月巡狩至西月，西月者华山也，十一月巡狩至北月，北月者衡山也，皆如岱宗之礼。中月嵩高也，五载一巡狩，与尊之。后十三世指弟孔甲，淫德好神，神独二龙去之。其后十三世汤伐桀，欲迁下舍，不可作下舍，乃迁烈山子住，而以周器代为祭祠。后八世帝太戊有桑谷生于庭，一木大拱具，一志曰妖不胜德，太戊修德，桑谷死，一志赞巫贤。后十三世帝武丁得傅乐为相，因傅兴焉，称高宗，有志登顶耳而构，武丁惧，足己曰修德，武丁从之，位以永宁。后五世帝以慢神而震死。后三世帝纣淫乱，武王伐之，由是观之， 使未尝不素之，后稍怠慢也。周公向成王，王道大洽，治理作乐。天子曰明堂必庸，诸侯曰叛公，交祀后继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，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。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怀柔百神，贤智无闻。五岳是三公，四渎是诸侯，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，大夫祭门景灶中六五四，士庶人祖考而已，各有典礼，而淫祀有尽。后十三世，始易衰，礼乐废，幽王无道为犬戎所败，平王东迁洛邑，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列为诸侯而居西，自以为主少昊之神，作西至辞白帝，其声用流居黄牛低阳各一云。其后十四年，秦文公东列千位之间，捕居之而及。文公梦黄蛇自天下主地，其口止于敷衍。文公问使敦，敦曰：此上帝之争，君其辞之。于是作夫制，用三生交祭白帝焉。子未作夫制，而雍旁固有吴阳五制，雍东有好制，皆废无嗣。或曰：自古以雍州积高，神明之欲，故立志交上帝。诸神祠皆具云，改皇帝时常用事，虽晚周亦交焉。其语不经见，近身者福道。作夫制后九年，文公或若石云，于陈仓北板成祠之，其神或岁不至，或岁朔，来也常以夜，光辉若流星，从东方来，集于辞城，若雄志，其声阴阴云，也积夜明，以一劳辞之，名曰陈宝。作陈宝辞后七十一年，秦得功立，卜居雍，子孙印马于河，遂都雍。雍之诸祠自此兴，用三百劳于夫制，作福祠。折狗亦四门，以御谷灾。后四年，秦宣公作密制于渭南，即清帝。后十三年，秦穆公立，并卧五日不寤，寤乃言梦见上帝，上帝命穆公平晋乱，使书而藏之府，而后世皆曰上天。穆公历九年，齐桓公既罢，会诸侯于葵丘，而欲封禅。管仲曰：古者封泰山善梁府者七十二家，而夷吾所祭者十有二焉。昔吴怀氏封泰山善云云，伏羲封泰山善云云，神农氏封泰山善云云，炎帝封泰山善云云，黄帝封泰山善亭亭，颛顼封泰山善云云，帝喾封泰山善云云，尧封泰山 善云云，顺风泰山，善云云，雨风泰山，善会稽，汤封泰山，善云云，周成王封泰山，善于射手，解受命，然后得封禅。桓公曰：寡人北伐山戎，过孤竹，西伐数马悬车，上卑尔之山，南伐至少陵，登熊耳山，以望江汉。兵车之会三，胜车之会六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诸侯莫为我，昔三代受命，以何以异乎？于是管仲笃桓公不可穷以辞，因射之以事，曰：古之封禅，号上蜀，北里河，所以为胜，江淮间一毛三戟，所以为界也。东海至比目之鱼，西海至比翼之鸟，然后物有不照而自治者，实有五焉。今凤凰麒麟不至，家和不生，而蓬蒿里有茂，吃枭群翔，而欲封禅，吾乃不可乎？于是桓公乃止。是岁，秦穆公纳晋军夷吾，其后三至晋国之军，平其乱。穆公历39年而卒。后50年，周灵王即位，使诸侯莫朝周。长虹乃名鬼神氏，射射不来，不来者，诸侯之不来朝者也，以物怪，欲以治诸侯，诸侯服从，而周氏欲危。后二世，至靖王时，晋人杀长虹。是时，季氏专鲁，旅于泰山，仲尼击之。自秦宣公作密制后250年，而秦灵公于吴阳作上制，即皇帝，作下制，即炎帝。后48年，周太史丹见秦献公曰：周时与秦国合而别，别500载当复合，合70年而霸王出焉。丹建后7年，溧阳遇金，献公自以为得金锐，故作骑至溧阳而祀白帝。后110岁，周赧王卒，九鼎入于秦。或曰：周显王至42年，宋大丘社亡，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。自赧王卒后7年，秦庄襄王灭东周，周嗣绝。后28年，秦并天下，称皇帝。秦始皇帝即即位，或曰：皇帝得土德，黄龙地隐现，夏得木德，青龙止于郊，草木畅茂，阴得金德，银自山溢，周得火德，有赤乌之福，今秦变周，水德之时，昔文公出猎，获黑龙，此其水德之瑞。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，以冬10月为年首，色上黑，度以6为名，因上大吕，侍统上法。即帝位3年，东巡狩郡县，辞邹邑山， 宋公业。于是从齐鲁之儒生博士70人置于泰山下，诸儒生或议曰：古者封禅为仆车，勿伤山之土石草木，扫地而辞，习用租阶，言其一尊也。始皇闻此意，各乖异，难施用，由此触儒生，而遂除车道，上自泰山阳至滇，历时宋德，名其德风也。从阴道下，善于梁府，其礼颇采秦柱之似雍上帝所用，而封藏皆密之，是不得而继也。始皇之上泰山，中板遇暴风雨，休于大树下，诸如寄处不得遇风扇，闻始皇遇风雨，即击之。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，行礼辞名山川及八神，求仙人献门之属。八神讲自古而有之，或曰太公以来作之，其所以为奇，以天奇也。其四绝，莫知起时。八神一曰天主，辞天奇。天奇渊水，居临淄南郊山下下者。二曰地主，辞泰山梁府，盖天号阴，辞之必于高山之下至，命曰至。地贵阳，继之必于泽中元丘云。三曰冰主，辞蚩尤，蚩尤在东平鹿尖乡，其之四境也。四曰阴主，辞三山。五曰阳主，辞知福山。六曰月主，辞莱山，皆在其北，并渤海。七曰日主，辞成山，成山陡入海，最居其东北阳，以迎日出云。八曰四时主，辞琅琊，琅琊在其东北，改岁之所始，皆各用牢具辞，而屋柱所损益，规避杂异焉。自齐威宣时，邹子之徒论著中始五德之运，及秦地而齐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而宋无忌、郑伯桥、袁尚、献门高最后，皆燕人，为方仙道，行解消化，依于鬼神之事。邹衍以阴阳主运，显于诸侯，而燕其海上之方式，传其术不能通，然则怪于阿谀苟合之徒，自此兴，不可生数也。自微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此三神山者，其船在渤海中，去人不远，盖常有智者，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。其物禽兽尽白，而黄金银为宫阙，未至望之如云。即道三神山反居水下，水临之，患且至，则风则引船而去，终莫能至云，事主莫不甘心焉。即秦始皇至海上，则方士争言之，始皇如恐伏击，使人击童男女入海求之， 传交海中，皆以风为解，曰未能至，望见之焉。其明年，始皇复游海上，至琅琊，过衡山，从上党归。后三年，由碣石考入海方士，从上郡归。后五年，始皇南至香山，遂登会稽，并海上，既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要，不得，还道沙丘崩。二世元年，东巡碣石并海，南历泰山至会稽，皆李慈之。而克勒始皇所立石书旁，以彰始皇之功德。其秋，诸侯叛秦，三年而二世世死。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年而秦亡。诸儒生及秦焚诗书，诛灭文章，百姓怨其法，天下叛之。皆说曰：始皇上泰山，为风雨所击，不得封禅云。此其所谓无其德而用其事者也。昔三代之居，皆河洛之间，故嵩高为中岳，而四岳各如其方，四独咸在山东。自秦称帝，都咸阳，则五岳四独皆并在东方。自武帝以至秦，迭兴迭衰，名山大川或在诸侯，或在天子，其理损益世书，不可生计。即秦并天下，令辞官所长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，可得而续也。于是自小以东，名山五，大川辞二，曰泰氏，泰氏嵩高也。衡山、泰山、会稽、香山，水曰子，曰淮。春以伏九为岁岛，因叛动。秋河动，冬塞岛辞。其声用牛犊各一，牢具龟壁各一。自化以西，名山七，名川四，曰华山、博山。博山者香山也。岳山、岐山、吴山、洪种、独山。独山属之民山也。水曰河，辞临晋。沔辞汉中。皎渊辞诸挪。江水辞蜀。以春秋叛河岛塞如东方山川，而生亦牛犊牢具龟壁各异，而四大种鸿齐吴越皆有长河。陈宝节来辞，其河家有长老。此皆雍州之域，近天子都，故家车一盛，留居寺。霸产风涝经卫长水，皆不在大山川数，以近咸阳，近得比山川辞，而无诸家。迁洛二渊，名则蒲山、岳虚山之属为小山川，亦皆岛塞叛河辞，理不必同，而拥有日月、深沉、南北斗、荧惑、太白、岁星、震星、辰星、二十八宿、风伯、雨师、四海、九辰、十四辰、诸部、 朱颜，朱竹之属，百佑于庙。席亦有数十词，于湖有周天子祠，于下归有天神，封号有昭明，天子必持。于杜伯有五杜主之祠，寿星祠，而雍间庙祠亦有杜主。杜主故周之右将军，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，各以岁时奉祠，为雍四至上帝为尊，其光景动人民，为臣宝，故雍四至春以为岁祠岛，因叛动，秋河动，冬塞祠，五月长居，即四中之月月祠。若陈宝节来一祠，春夏用星，秋冬用流，至狄四匹，沐浴龙一祀，沐浴车马一祀，各如其地色，黄犊高各祀，龟壁各有数，皆生一埋，无祖斗之惧。三年一交，秦以十月为岁首，故常以十月上宿郊县。通泉火拜于咸阳之旁，而衣上白，其用如京瓷云，昔至其至，瓷如其故，上不亲往。诸此瓷皆太柱常主，以岁时奉祠之，至如他名山川诸神及八神之属，上过则祠，去则已。郡县远方祠者，民各自奉祠，不领于天子之柱官。柱官有密柱，即有灾祥，则柱祠移过于下。汉兴，高祖初起，杀大蛇，有物曰：“蛇白弟子，而杀者赤弟子也。”即高祖倒封焚于社，训沛为沛公，则似蚩尤，信古齐，遂以十月至霸上，立为汉王。因以十月为年首，色上赤。二年，东击项籍而还入关，问：“古秦时上帝祠何地也？”对曰：“四地，有白青黄赤地之祠。”高祖曰：“吾闻天有五地，而四何也？”莫知其说。于是高祖曰：“吾知之矣，乃待我而具吾也。”乃立黑帝祠，名曰北至，有司进祠，上不亲往。昔召故秦祀者，复至太柱、太宰，如其故以礼。因令县为公社，下诏曰：“吾甚重祠而敬祭，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，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。”后四岁，天下已定，找御史领封至焚于社，常以时春以阳至祠之，领著立蚩尤之祠于长安。长安置祠四官女屋，其梁屋祠天地、天社、天水、房中、堂上之属。进屋祠五帝、东君、云中君、屋舍、屋祠、族人吹之属。秦屋祠杜主、 乌堡族垒之属。经乌辞堂下乌仙司命施米之属。九天乌辞九天，皆以岁时辞宫中，其河乌辞河于临近，而南山乌辞南山秦中。秦中者二世皇帝也，各有十日。其后二岁，或言曰周兴而屹立后继之词，至今血食天下。于是高祖制诏御史，其令天下立灵星祠，常以岁时祠以牛。高祖十年春，有司请令献，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祭以阳制。民礼社各自采以祠，制曰可。文帝即位十三年，下诏曰：密柱之官宜过于下，朕甚弗取，其除之。使名山大川在诸侯，诸侯柱各自奉祠，天子官不领。即其淮南国废，令太柱尽以岁时治理如故。明年以岁必登，赵有司增雍五制路车各一乘，驾披具。西至骑至御车各一乘，御马四匹，驾披具，和角汉水玉加各二。及诸寺皆广坛场，规避祖斗以赐加之。鲁人公孙臣上书曰：使秦得水德及汉寿之，推中史传，则汉当土德，土德之应黄龙县，以改征朔，服色上黄。时丞相张苍号律历，以为汉乃水德之时，何绝金堤，其福也。年始冬十月，色外黑内赤，与德相应。公孙臣言非是，罢之。明年黄龙县成绩，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，与诸生申明土德，草改立服色事。其下下诏曰：有义务之神献于成绩，无害于民，岁已有年。朕祭交祀上帝诸神，礼官义无会以朕劳。有司皆曰：古者天子下亲交祀上帝于郊，故曰郊。于是下四月，文帝使姓雍郊见五制，辞一皆上敕。赵人辛元平以望气献上，言长安东北有神器，成五彩，若人冠冕焉，或曰东北神明之社，西方神明之墓也。天瑞下，以立祠上帝，以何福应？于是作未央五帝庙，同宇第一殿，面五门，各如其地色。此所用及仪，亦如雍五制。明年夏四月，文帝亲拜霸位之会，以郊县未央五帝。五帝庙临渭，其北穿蒲池沟水，全火举而辞，若光辉燃主天烟。于是贵平至上大夫，赐累千金，而使博士诸生赐六经中左王制，谋议寻寿封禅事。 文帝出长门，若见五人于道北，遂因其职立武帝坛，此以五劳。其明年，平使人持玉杯，上书阙下献之。平言上曰：“阙下有宝玉器来者。”以示之，果有献玉杯者。客曰：“人主延寿。”平又言：“臣后日在中，居请之，日却复中。”于是使庚以17年为元年，令天下大夫。平言曰：“周鼎亡在泗水中，今何绝通于泗？臣望东北焚阴直有金宝器，以周鼎其出乎？赵县不迎则不至。”于是上使使至庙焚阴南临河，御辞出周鼎。人有上书告平所言皆诈也，下立志诛夷平。事后文帝待于改征服鬼神之事，而魏阳长门武帝使辞官领以时治礼，不往焉。明年匈奴朔入边，兴兵守御，后岁少不登，数岁而孝景即位。16年，辞官各以岁时辞如故，无有所兴。武帝初即位，游敬鬼神之祀，汉兴已60余岁矣，天下亦安。近身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征度也，而上相如数，招贤良。赵绾、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，欲意鼓励明堂城南以朝诸侯。草寻兽封禅改立服色事未就，窦太后不好儒术，使人威似赵绾等兼立事，按绾臧，绾臧自杀，诸所兴为皆废。6年，窦太后崩。其明年征文学之事。明年赏出至庸，交献五制，后长3岁一交。是时上求神君，设之上林中司事馆。神君者，长陵女子，以如死，献神于先后渊若。渊若辞之其事，民多往辞，平原君亦往辞，其后子孙以尊显。即上即位，则厚礼至辞之内中，闻其言不见其人云。是时李少君亦以辞造古道阙老方献上，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深泽侯人，主方，逆其年及所生长，常自谓70，能使物阙老，其由以方便诸侯，无妻子。人闻其能使物即不死，耿愧畏之，常于金钱衣食，人皆以为不至产业而扰己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欲信征事之。少君资浩方，善为巧发其众，常从武安侯宴，座中有年90余老人。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，老人为儿从其大父，食其处，一坐进京。少君献上，上有故同气，问少君，少君曰：“ 此弃齐桓公十年臣于伯寝，已而按其客，果齐桓公弃，一公尽害，以为少君神，数百岁人也。少君言上，辞灶皆可制物，制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，黄金成以为饮食器，则益寿，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，乃可见之。以风扇则不死，皇帝是也。臣常游海上，见氨基生，氨基生似尘藻，大如瓜。氨基生仙者，通蓬莱中，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隐。于是天子使亲辞灶，遣方士入海，求蓬莱氨基生之属，而是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矣。久之，少君病死，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，使黄垂使宽恕受其方，而海上焉其怪于之方式，多更来言神事矣。伯人妙计奏辞太医方曰：天神贵者太医，太医左曰五帝，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医东南郊，日移太牢，七日为坛开八通之轨道。于是天子令太柱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，长奉祠如祭方。其后人上书言：古者天子三年宜用太牢祠三一，天一地一太一，天子许之，令太柱领祠之余祭太医坛上，如其方。后人复有言：故天子常以春解辞，辞皇帝用一宵破镜，明阳用阳辞，马行用一青母马，太医高山山君用牛，武夷君用干鱼，阴阳使者以一牛，令辞官领之如其方，而辞太医于祭太医坛旁。后二年，交雍获一角兽，若袍然，有司曰：陛下素知交祀，上帝报降，赐一角兽，盖临云。于是以见武志，志加一牛以辽，赐诸侯白金，以封福应合于天也。于是极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，上书显泰山及其旁邑，天子以他县长之，长山王有罪，迁。天子封其地真定，以续先王嗣，而以长山为郡，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。明年，其人少翁以方献上，上有所幸李夫人，夫人族，少翁以方何业至夫人及造鬼之貌云，天子自为中望见焉，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，赏赐甚多，以客礼礼之。文成言：赏吉玉与神通，公事被服，非向神，神物不至。乃作化云汽车，即各以圣日，驾车避恶鬼。又作甘泉宫，中为台室，化天地太一诸鬼神，而至祭具以至天神，居岁余，其方亦衰， 神不治，乃为帛书以犯牛，羊不知，言此牛腹中有奇，杀士得书，书言甚怪，天子拾其手，问之，果为书。于是诸文成将军引之，其后又作伯良同著成录仙人掌之属矣。文成死积年，天子病鼎湖甚，巫医无所不治，有水发根，言上郡有巫，病而鬼下之，赏诏至此之甘泉，疾病使人问神君，神君言曰：天子无忧病，病少愈，强与我会甘泉。于是上病愈，遂起幸甘泉，病良矣，大赦，指受功神君。神君最贵者曰太医，其左曰太近，司命之属皆从之，非可得见。闻其言，言与人因等，时去时来，来则风肃然，举世为中，时昼言，然常以夜。天子服，然后入，因巫为主人，观饮食，所欲言行下。又至寿宫、北宫，张与其设工具，以礼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使寿书，其名曰化法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，无绝书者，而天子心独喜，其事密是莫知也。后三年，有司言原以以天瑞，不以以一二数，一元曰见，二元以长星曰光，今交得一角兽曰寿云，其明年天子交雍曰：今上帝朕亲交，而后土无嗣，则礼不达也。有司与太史令谈，辞官宽疏易，天地生，矫简立，今陛下亲辞后土，后土宜于泽中，元丘为舞坛，坛亦黄毒牢具，以辞尽意，而从辞衣上黄。于是天子东幸焚阴，焚阴男子公孙庞阳等见庞庞有光如将，上遂立后土祠于焚阴水上，如宽恕等意，上亲拜望，如上帝礼，礼毕，天子遂至荥阳，还过洛阳，下诏封周后，领奉其祠，与在武纪，上使巡幸郡县，尽巡于泰山矣。其春，乐成侯上书言栾大，栾大胶东宫人，故常与文成将军同师，以而为胶东王上方，而乐成侯子为康王后，无子，王死，他姬子立为王，而康后有淫行，与王不相中，相威以法。康后闻文成死，而欲自媚于上，乃遣栾大入，因乐成侯求见严方，天子祭诸文成，后悔其方不尽，即见栾大，大悦，大为人长美，言多方略，而敢为大言， 处之不疑。大言曰：臣常往来海中，见安基县门之属，故以臣为鉴，不信臣，又以为康王诸侯耳，不足与方。臣硕以言康王，康王又不用臣。臣之诗曰：黄金可成，而何绝可色，不死之药可得，先人可治也。然臣恐孝文成，则方士皆掩口，吾敢言方哉？上曰：文成使马干死耳，子成能修其方，我何爱乎？大曰：臣师非有求人，仁者求之，陛下必欲治之，则贵其使者，令为亲属，以客礼待之，勿卑，使各配其信印，乃可使通言于神人，神人尚肯也否也，遵其使，然后可治也。于是上使宴小方，斗其，其自相触击。是时，上方忧何绝而黄金不救，乃拜大为武力将军，居越余，得四印，得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印。至赵御史，昔与书九合，决四毒，见者何意高露，低摇不息，朕临天下二十又八年，天若未朕事而大通焉，前称飞龙，鸿肩于盘，朕亦树基于焉，其以二千户方地是将军大为乐通侯，此列侯甲地同千人，上于赤车马为帐器物以充其家，又以魏长公主弃之，积金十万金，更名其意曰当立公主，天子亲如武力之地，使者存问公己相主于道，自大主将相以下，皆置酒其家，现未之。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，时使一羽衣，夜立白毛上，武力将军亦一羽衣，立白毛上受印，以是不臣也。而配天导者，且为天子导天神也。于是武力常夜辞其家，欲以下神。后庄至行，东入海求其诗云：大限数月，配六印，贵震天下，而海上烟起之间，莫不扼腕，而自言有近方能神仙矣。其下六月，焚阴屋锦，为民祠，为谁后土营旁，简地如钩状，袍饰得顶，顶大异于众顶，文履无款制，怪之严厉。立告河东太守盛，盛以闻。天子使宴问屋，得顶无奸诈，乃以顶辞，迎顶至甘泉，从上行见之，至中山，宴温有黄云烟，有路过，赏赐射之，因之以祭云。至长安，公卿大夫皆亦尊宝鼎。天子曰：见者何意？遂朔不登， 故寻迹后土，其为百姓玉骨。今年风貌未报，鼎何未出哉？有司皆言，文熙太帝兴神鼎一，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。皇帝作宝鼎三，向天地人，与收九牧之金，铸九鼎，向九州，皆常商享上帝鬼神，其空足曰格，以向三德，享承天佑。下得衰，鼎千余阴，阴得衰，鼎千余周，周得衰，鼎千余秦，秦得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轮服而不陷。周宋曰：自唐卒鸡，自阳卒牛，奈鼎及资，不化不傲，虎考之修。今鼎至甘泉，以光润龙变，成修无疆。何自中山有黄白云将，盖若受为福，陆公圣使即获坛下，抱辞大烹，为受命而帝者，心知其意而何得焉？鼎一世宗拟庙，藏于帝庭，以何名应？至曰可。入海求蓬莱者，言蓬莱不远，而不能至者，待不见其器。上乃遣望气左后其器云：其丘上庸且交。或曰：武帝太一之左也，一立太一而上亲交之，上疑未定。其人公孙卿曰：今年得宝鼎，其东新寺硕旦东至，与皇帝时等。卿有礼书曰：皇帝得宝鼎免侯，问于鬼鱼区。鬼鱼区对曰：皇帝得宝鼎神策，是岁即有硕旦冬至，得天之际，终而复始。于是皇帝迎日推测，后率20岁复硕旦冬至，凡20推380年，皇帝先登于天。卿因所中欲奏之，所中视其书不精，疑其妄言，谢曰：宝鼎事已决矣，上何以为？卿因鄙人奏之，上大悦，乃召问卿，对曰：受此书申公，申公已死。上曰：申公何人也？卿曰：其人与安基相通，受皇帝言无书，独有此鼎书，曰：汉兴复当皇帝之时，曰：汉之圣者，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。宝鼎出而与神通，封禅，封禅72王，为皇帝得上泰山封。申公曰：汉帝亦当上封，上封则能先登天矣。皇帝万诸侯，而神灵之封君7000，天下名山8，而三在蛮夷，五在中国。中国华山、首山、太室山、泰山、东莱山，此5山皇帝之所常游，与神会。皇帝且战且学仙，患百姓非其道，乃断斩非鬼神者，百余岁，然后得与神通。 皇帝交雍上帝，素三月，鲧于屈号大鸿，死葬雍，故鸿冢是也。其后皇帝皆万陵明亭，明亭者甘泉也，所谓寒门者谷口也。皇帝采守山铜，铸鼎于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龙垂胡髯下迎皇帝。皇帝上祭，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，龙乃上去，与小臣不得上，乃西持龙髯，龙髯拔，堕，堕皇帝之宫。百姓仰望，皇帝既上天，乃抱其宫与龙髯豪，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，其宫曰乌豪。于是天子曰：嗟乎，诚得如皇帝，吾事去妻子如脱席耳。拜卿为郎，使东后神与太师。上岁交雍，至陇西，等崆峒，姓甘泉，令辞官宽叔等据太医祠坛，祠坛访博济太医坛三该，五帝坛环居其下，各如其方。皇帝西南除八通轨道，太医所用如雍仪置物，而家里凿府之属杀一犁牛，以为祖豆牢具，而五帝独有祖豆礼进，其下四方地为绰，似群神从者及北斗云，以此坐鱼皆聊之，其牛色白，白鹿居其中，置在鹿中，鹿中水而久之，既日以牛，既月以羊至特。太医住宰则一子即秀，五帝各如其色，日赤月白。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，忽爽，天子使交拜太医，朝朝日，夕夕月，则一，而献太医如雍交礼。其赞享曰：天使以宝鼎神策授皇帝，硕而又硕，终而复始，皇帝敬拜献焉，而一上皇。其辞列火满坛，坛旁烹炊具，有司云：祠上有光。公卿言：皇帝使交献太医云阳，有司奉宣谕加声见响。是夜有美光，即昼，皇气上主天。太史令坛辞官宽叔等曰：神灵之修，又服照祥，宜因此地光裕，立太治坛以明应，领太柱领。秋即腊间祠，三岁天子亦交献。其秋，未伐南越，告导太医，以母经画翻日月北斗灯笼，以向太医三星，为太医逢，命曰灵旗，为兵倒，则太史奉遗旨所伐国，而武力将军使不敢入海，至泰山祠，上使人随宴，实无所见。武力妄言见其师，其方尽多不愁，上乃诛武力。其东， 公孙卿后神河南，言见新人记勾视城上，有物如至，往来城上。天子亲信勾视事迹，问卿得无效文成武力乎？卿曰：先者非有求人主，人主者求之，其道非少宽狭，神不来，言神事如淤旦，积以碎乃可治。于是郡国各除道，善治公馆名山神祠所，以望幸矣。其春既灭南越，必臣李延年以好音献，上善之，下公卿意，曰：民间词有鼓舞乐，今交祀而无乐，岂称乎？公卿曰：古者词天地皆有乐，而神其可得而礼。或曰：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帝尽不止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于是塞南越，导辞太医后土，使用乐舞，亦照歌儿作二十五弦，即箜篌瑟自此起。其来年冬，上议曰：古者先振兵试旅，然后封禅，乃遂北巡朔方，勒兵十余万计，还祭皇帝冢乔山，士兵良如。上曰：吾闻皇帝不死，有冢何也？或对曰：皇帝已先上天，群臣葬其衣冠，既至甘泉，未且用事泰山，先泪辞太医，自得宝鼎，上与公卿诸生亦封禅，封禅用锡矿爵，莫知其遗体，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志之望寺设牛氏，其人丁公年九十余，曰：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，秦皇帝不得上封，陛下必欲上稍上，即无封语，遂上封矣。上于是乃命诸儒习射牛，草封禅仪，数年至且行。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，皇帝以上封禅，皆至怪物与神通，欲访皇帝，以接神人蓬莱，高士比得于九皇，而颇采儒术以闻之。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，又居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逞，尚为封辞器是群儒，群儒或曰不与古同。徐衍又曰：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。周霸主图封氏，于是上处衍霸，而晋霸诸儒服用。三月，乃东姓勾氏，李登中岳太氏，从官在山上，闻若有言万岁云，问上，上不言，问下，下不言，乃令辞官加增太氏祠，见无伐其山木，以山下户凡三百，封嵩高，为之奉义。读几词，复无有所欲。上因东上泰山，泰山草木未生，乃令人上石 立之泰山巅。上岁东巡海上，行礼辞八神。其人之上书言神怪奇峰者以万数，乃一发船，另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，求蓬莱神人。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后名山，至东来，言夜见大人长数丈，救之则不见，见奇迹甚大，累禽兽云。群臣有言，见一老虎牵狗，言无欲见巨公，已乎不见。上既见大迹，未信，及群臣又言老虎，则大以为仙人也。溯流海上，与方士转车，及见使求神仙，人以千数。四月，迁至凤高。上念诸儒及方士言风善人疏，不精难施行。天子至梁府，礼辞地主。至乙卯，领侍中儒者皮弁近身，射牛行事，封泰山下东方，如交辞太医之礼。封广丈二尺，高九尺，其下则有玉牒书，书密礼毕，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，亦有封，其事皆尽。明日下阴道，丙辰，陕泰山下至东北肃然山，如祭后土礼，天子皆亲拜献，依上皇而禁用月烟。江淮间一毛三戟为神级，五色土亦杂风，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质诸物，颇以加辞。四牛向西之属不用，皆至泰山，然后去。风扇辞，其叶若有光，昼有白云出风中。天子从善还，坐明堂，群臣更上寿，下诏改元为元封，与在五纪。又曰：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，用事泰山，诸侯有朝宿地，其令诸侯各置邸泰山下。天子既已封泰山，无封雨，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，若将可得。于是上欣然，数积欲之，复东至海上望焉。奉车子侯暴病，一日死，上乃遂去。并海上，北至碣石，寻自辽西，历北边至九原。五月，乃至甘泉，周万八千里云。其秋，有星备于东景，后十余日，有星备于三台。望气王朔云：独后见振兴出如瓜，实请复入。有司皆曰：陛下见汉家风扇，天其报德兴云。其来年冬，交拥武帝，还拜祝辞太医，赞享曰：德兴昭衍，绝为修祥，寿星仍出，渊耀光明，信星昭见，皇帝敬拜太祝之祥。其春，公孙卿言见神人东来山， 若云遇见天子，天子于是姓勾氏成，拜卿为中大夫，遂至东来，宿留之数日，无所见。见大人纪云：副使方士求神人采药以签署。是岁旱，天子既出无名，乃倒万里沙，过此泰山，还至户子，自临塞绝河，留二日，陈祠而去。